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车多，京哈公路燕郊段人民医院到酒厂以上路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不畅，北京医院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我们开始起的响起，我已经在家族群当中派发了红包，有没收到？领到红包的赶快来签到，赶快发位置了。好了，家族一群，家族二群，请您把气氛搞起来。其实我觉得，每天在一成不变的道路之上呢，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比如说改变一下路线。啊，每天我都走这条路上班啊，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也可以啊，你可以试着换另一条路哈，但是我不是说换一条特别堵的路哈，可以适当的选择另外一条不同的路，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心情就会感觉很不一样。哎，今天感觉好新鲜啊，对吧？今天早上我就试了另外一条路，经过了北海、故宫、景山，哇，体验了一下这个一日无游的感觉哈，超级棒。你呢？你呢？你呢？每天也适当给自己做一个小小改变，每天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当然，每天来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也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啦。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感叹刷存在。有没有在躺着听的？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另外，我们家族二群还是有很多的空位的哈，想加入我们家族群当中，赶快把微信公众号啊，不，那是微信公众号，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吹麦浪发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表情太适合我们现在需要的心情了。好了，今天是2018年1月31号，一月的最后一天了，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1991年啊，大家听好，1991年的一款 MPV 已经成为了科技预言帝。明显不称智联网的汽车跟欧美啊还发生了有一些距离，但是在加快追赶。冬日自驾温泉好去处，边泡温泉边戏水，哪里哪里呢？别着急，听我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有一款车在1991年就已经预测到了后来未来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预言帝哈。这款车是1991年展示的概念车，它的开门方式别具一格，前门的开启方式呢是剪刀门式，后门呢则是普通的滑轨式，两种开启方式呢均配有电动开闭功能。虽然这种科技在现在看来是司空见惯了哈，但是别忘了这台车诞生于1991年，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对未来科技的预言了。而 B 柱呢是车体结构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承托着驾乘人员侧面的安全性。为了更加直观看到内饰设计，很多概念车都采用了无 B 柱设计，而这款1991年亮相的概念车真的就是无 B 柱设计风格的鼻祖啊。嗯， 真的特别想这个一睹1991年这款车的芳容哈，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你可以这样看来哈，我们现在生产的很多概念车，你可以觉得，哎呦，这什么呀？这真的能开吗？哎，我告诉你，没准10年20年之后，满大街都是这样的车呢。所以，概念车就是可以预示未来的科技，没有不可能的。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告诉你，今天的榜上歌曲都是相当好听的。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L I L Best of My Love。 第29名 潘玮柏 Mr. Right。 第28名 郭采洁 Love and Love。 两个人旅行背不沉重着爱，不下终点不把地球变坏。 第27名方大同最简单最浪漫。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不久远。 第26名朴树平凡之路。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s. 你可以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的一首歌曲，来自艾莱尔的这首 Best of My Love， 最好的爱送给你，上了第50名，本周上升20位。艾莱尔的声线呢，感觉有点嘶哑哈，带了一点毛刺的感觉。他以一头金色卷发而著称，狂野夸张但又不浓妆艳抹的造型呢，备受英国歌迷的喜爱。这首歌曲相当不错，也是让你的心情大好，是不是？承载他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好了，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啊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他的说唱功力不错呀，潘玮柏潘帅 ，Mr. Right。 不用再为爱去害怕，只要乖乖听我说话。等等待其实没差，追求完美为爱疯狂一下。 Oh, let's talk about love， ooh, ooh, ooh. 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爱你从一天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oh，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任性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不用 Mr. Right。 让我成全你的梦， cause without me 每座都是空，没有人能比我再更加重。 Yeah, let me take your fly high， I'ma make you blow your mind。 So get up, let's rev up, rev up, let's get it popping hot tonight。 心情只有我破坏，你的要求全面喝彩。 Oh, 不是传说中高富帅，但我会超越我为你存在。 Oh, let's talk about love，完美的 Mr. Right 填满你心中每寸期待。 Let's talk about you， ooh, ooh, ooh. 我就是 Mr. Right， 准备好为你上山下海。我会要你从一天你的无话可说，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no，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任性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不用 Mr. Right， 只想对你说，你渴望爱的迫切感受。只想听你说，你心甘情愿不想躲。我会爱你从一天你的无话，让你每一条神经都为了我失控。 Oh no， 脑海中每一刻都浮现着我，听我说，我就是你要的梦。只准任性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不用 Mr. Right，只准任性在我怀中完美触碰。你乖乖跟着我走，不用 Mr. Right。 Mr. Right， 潘玮柏潘帅，外形很好哈，不仅说唱功力不错，而且呢还有创作能力。出道以来呢，一直以他的幽默新潮的风格，还有特有的亲和力，独树一帜的偶像派的魅力，奠定了他在亚洲流行乐坛的地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心情不好的同学吗？希望你们听到这样的乐曲，心情可以变得好起来。今天天儿多好啊，今天还是15呢，今天晚上可以看到特别圆特别亮的月亮，一起去赏月吧。每天都想这些好的风景好的事情，心情就会很好啊。郭采洁 Love and Love。 爱情决定了成为抱着你紧紧不拔的你。 孤单，就两扇帘，冬夜多棉被，从没想过爱太甜。两个人心扉不止装着爱，不下终点，不怕地球变坏。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数星海，陪我四季变换。Love Love 多让人变美，爱千金不换。从陌生到了解，晴天陪我起笑着，雨天不充满快乐，爱不怕你带我去探险，缘分美妙爱要甜。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数星海，带我四季变换。 Love Love变美，爱千金不换，到老都不换。两个人旅行背过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Love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数星海，陪我四季变换。Love Love 多让人变美，爱千金不换，到老都不坏。爱就是 就是爱，哎，郭采洁的歌声像是草莓冰激凌一样的甜美，像是我们日常最需要的甜品的歌曲，也是冬日当中最不可或缺的温暖元素之一。好，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我就说嘛，昨天就看到月亮特别美，而且呢就是几近圆嘛，几近圆。今天呢将是月圆之夜，昨天我就发现，哎，是不是快到十五了，怎么月亮这么圆呢？啊，今天呢将看到天文奇观了，152年才可以看到的天文奇观将在今天，也就是1月31号的19:48到23:22，也就是将近8点，然后到12点之前啊，你赶快去看一下，一场新年月食月全食奇观将在东方天穹上演。那天文界称这一次呢是全食，是超级满月加蓝月亮再加月全食红月亮。这月亮怎么又蓝又红的呢？只要天气晴朗的话，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能够欣赏到这绝美的场景。哇，今天我知道是十五月圆之夜，还不知道还有蓝月亮、红月亮，然后还有月全食，还有超级满月。大家在晚上可以7:48的时候呢，在一个观赏的这个空旷的地方哈、最佳点你可以去看一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发来这个图解哈，大家呢可以去翻一翻书哈，百度一下，然后今天晚上约一下，约一下，约起。说的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今晚上肯定会找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哈、站在那儿就等着月亮出来。好了，继续攀升。刚刚呢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8名歌曲，第27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Baby， 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话题，别去所有复杂情节，且担心上。就觉得温柔，就算我全身湿透，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为你修理好电器，为我盖好了被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你。 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直接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别直接 yes， 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家常说 yes I do。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回忆，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一个我快乐也能快乐一辈子，我 为你戴上 我为你戴的戒指，你 为我买的 你为我买的鞋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 美丽， Oh you're my love， 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家常说 Yes I do， 让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还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只看一辈子，我们只是路人甲，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 不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Yes I do，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 一直这样 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一直悄悄说 I do，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街道也够浪漫， 这就是方大同，怎么听起来都有 MG 的风采了呢？简单最浪漫，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次，源自于他的专辑《未来》当中啊。说到这张专辑的，多说两句吧。专辑封面呢，还是蓝色调，方大同的头部特写哈。但是不同的是，方大同的耳朵两侧有两个小洞，可别想看这两个小洞哈，它就是点睛之笔。由专辑的圆形盘是蓝白相间呢，就是表示的就是地球臭氧层的写实体现。整体来看呢，两个小洞透出的臭氧层的位置，正好是地球的臭氧空洞所在的位置，在警示人们面对种种环境的问题。环保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了这首简单而又深刻的歌曲，朴树《平凡之路》，本周第26位。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度，适宜交通出行，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昨天歌手丁克森曝光了2018年开年首支单曲《爱别离》 MV， 该曲是已于本月29号上映的电影《灵魂电台》的主题曲。在 MV 当中，丁克森一袭白衫，配合凄美而感人的电影画面，娓娓道来一段生死别离的爱情故事。镜头运用以及剪辑刻意去繁为简，刻画出文艺淡雅的精致感。而音乐部分的品质一直是丁克森坚持的方向，他用极具辨识度、不含杂质的清亮音色，道出对爱情和人生的诠释。偶像团体神龙妹子团近日发布了首张同名专辑，成员们的元气少女形象深入人心，为2018年掀起元气音乐风暴。这张专辑收录了同名主题曲《神龙妹子团》《甜蜜恋歌》《发现喜欢你》和《爱的排位赛》。为 China Joy 创作的歌曲《小次元》以及魔性神曲《葫芦姐妹》共5首歌曲，生动而全面地展示了新生代少女们的内心世界。昨天深夜，有媒体报道，日本女子偶像团体乃木坂46成员生居里奈将毕业单飞。生居里奈一直是乃木坂的主力成员，粉丝们难以相信被视为团魂的生居里奈会突然离开。据了解，乃木坂46即将发行的第20张单曲将成为生居里奈在该团参与的最后一张单曲，生居的离开将让日本偶像界掀起一阵主力大洗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不人车黑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问候一下正在聆听的各位好朋友，不管你们是坐着听、站着听、躺着听，还是移动的听、固定的听，总之来听就好了。好了，官方微信平台龙行，还有香克斯，是吗？心情不好怎么了？听我们节目心情就会变好的。在路上2018，还有这个是弘扬洪德文化，是吗？拥有幸福，还有君，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不用说了，刚才已经点过了。 还有没有没点过的继续刷存在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谢谢风吹麦浪哈，又给我们补充上了。今天晚上到底是蓝月亮还是红月亮？应该是蓝月亮哈。31号晚上带着家人到户外欣赏一场难得的视觉月亮盛宴吧，就是今天晚上哈，天空当中将会出现一场万众瞩目的月全食。天文专家提醒说，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这是月全食加蓝月亮再加上超级月亮组合亮相了。哇，这是150多年来才再现一次，这次要是看不到的话，150年以后那次你估计更看不到了。好，赶快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还有啊，令我们振奋的消息，近日呢，工信部呢发表这个文章称哈，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状况来看，中国目前处于世界的前列啊，掌声。无论是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还是从充电设施的普及来说呢，中国都处在前列，掌声。但是哈，在智能网联方面，我们和欧美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我们正在加快的追赶，掌声。这个从整体的车企来看呢，我国大部分的主流乘车企业已经在部分量产的车型上装了 L1 级驾驶辅助系统，达到了美国的标准。部分企业呢计划在2017年到2018年初，在少数高端车型上装上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系统。从车辆的关键技术来看呢，企业在前撞预警、车道线偏离预警，还有全景泊车辅助方面，推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这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现状，而且我们有信心往前追哈，超过他们，他们全都超到后面去，他们追吧，掌声在哪里？太棒了。接下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是相当的精彩。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名 Marfan Give a Little More。 第24名 黄雅莉恋爱烘焙中。 需要可以包装就很好。 第23名 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第22名 汪苏泷幸福是被你需要。 幸福是你眼睛笑。 第21名 黄英快乐的猫。 为我就是一只猫， 喵喵喵， 从来没烦恼。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猛的一听呢，你会觉得哎，这是 Maroon 5吗？魔力红吗？怎么风格还可以这个样子啊？其实秋到至今，他们可以大胆的寻求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风格，也会开始做更多的尝试。动感热力当然还是不在话下了，但是他们居然也可以玩起了这种布鲁斯摇滚，也是他们的最爱之一哈。上周第36名的一首歌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次，来自 Maroon 5 Give a Little More。 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竟然为黄雅莉定做的这一首浪漫爵士曲风的歌曲，用声音和歌词来呈现黄雅莉为爱人精心烘焙蛋糕的生动画面，旋律跳跃又轻快，在甜而不腻的浪漫情怀还有灵动的音乐当中体验爱恋的微醺滋味吧。 甜甜的好心情不需要调味料，炽热的餐桌一起来特调，面粉慢慢的摇，暧昧在事不上做起，好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飘，甜蜜在等待一秒，夹紧温暖慢慢发酵，感觉在等待烘焙出了金黄色轻摇，不需要刻意包装。 黄雅莉的恋人烘焙中，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

担心你身体和心情，最近有没有受委屈？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美丽，幸福也是紧紧地在背后把你抱紧，幸福是你手心放在我的手心，幸福也是在我身后， 倾城的汪苏泷这回又给你带来另外一种感觉完全不同的音乐感受，幸福是被你需要，好甜蜜好浪漫的歌曲，上周第33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上升了11位。汪苏泷总是带给你那种充满魔力魔性的音乐感觉。好啦，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打开我的天窗，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幸福让黄莺再添俏皮，化身成无忧无虑的猫咪，透过猫眼来看世界，打开天窗享受生活。哎呀，这怎么不是我们每一个上班族的梦想啊，所以也成为我们难以抗拒的成熟歌谣。我是一只猫，喵喵喵喵，上班之后就变成这样的叫声了哈。好了，这样快乐的声音伴随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虽然不能成为快乐的猫，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梦想。

欢迎您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还有谁此时此刻正在聆听？从开头一直听到现在哈、啊，举手，在这里要提出表扬啦！哪位同学？仙克斯一直在问哈、啊，怎么加入家族群海？这一个小时还没搞明白吗？就把你的微信号发到你刚刚发信息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我先加你，哇，这不太诱人了。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已经满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哈。未来还有家族三群、四群、五群、六群什么的。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重复一下，其他朋友如果也想加入的话，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先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然后我先加你哈。前提条件先咱俩成为好朋友，然后我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再认识我们这个幕后的这个大家庭的这些成员们。好了，微信号我已经看到了，这是红格文化已经发来了微信号，待会儿加你们哈，别着急，还有君别着急，待会儿一并加你们。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时尚资讯，来介绍冬日温泉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前面我们介绍过了哈，无滑雪不冬天，介绍了很多滑雪场。那这个滑过雪之后呢，觉得得暖暖身体啊，太冷了吧。好，我们再去泡泡温泉。那我们进入到温泉推荐系列，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南宫温泉水世界，坐落在丰台区的这个往左中心镇的繁华地段哈。如果你家就住在南边的话，很近哈。建筑面积呢是16000平方米，是北京室内规模最大的这个温泉戏水乐园，被誉为是京西的夏威夷。温泉水呢完全采用了自主开发的南宫地热矿泉水，也就是京热96号，很多要标签的哈，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室内呢还有国际标准泳池、温泉按摩池、造浪池、大型戏水池、儿童池、漂流河等等项目。而且南宫温泉呢水世界全年365天开放，是冬天自驾休闲的好去处。不是咱家娃都放假了吗？别那么小气啦，带着自家娃到温泉去泡一泡，去玩一玩吧，好吗？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很厉害了，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今天也推荐给你来听，邰正宵《1001夜》。听到这首歌曲呢，哇，你就会想起很多的过往。邰正宵的歌声呢，温柔而又有男子的气息，他的词凄美而又浪漫，他扮演的角色也都是忧郁而耐人寻味的。是时候来听经典作品了，是时候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中那般无限情，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那一夜一场大雨，愿你的花落满地，那是他为他种的金线菊。他会微笑看着你，手心中紧紧握着发慌的回忆。

又听到了魏晨的这首歌曲《自我崇拜》，源自于他的第八张专辑《旅程》当中，是他迎接出道十周年纪念的暖身之作，也是在这张唱片当中融入十年的概念，并作为一份大礼送给所有一直一路支持他的歌迷朋友们。好，魏晨的《自我崇拜》，接下来我们继续这样的情绪吧，继续来听听这首歌曲婉婷的《阳光下的我们》，正在阳光下的我们享受这份幸福，这份快乐。 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 这些名字都串起来都好好玩啊。好了 H So 还有吕教练 Vicky 阿修罗，收到你们的微信了，待会儿一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也收获了这么多的新朋友，心情大好。此时此刻有什么让你高兴的事情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别忘了把你的微信号也发这里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暖的大集体。 赶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巴老一辈艺术家就根据沂蒙红草的事迹创编了芭蕾舞剧《沂蒙颂》，风靡大江南北。此次芭蕾精品晚会不仅有体现军民鱼水情的沂蒙情，中央芭蕾舞团还带来了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第一场和第二场，两部作品交相辉映。戏剧早树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这部剧讲述了北京一座面临拆迁的大杂院里住着几户人家，和大妈的老伴儿去世多年，他把两人年轻时一起种下的枣树当成了老伴儿，每天和枣树念叨家长里短。胡同区就要拆迁了，何家的枣树前途未卜，普通百姓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情冷暖。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正在鼓楼戏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2月4号。这部文学剧以经典故事为素材，试图还原飞行员坠机后在撒哈拉沙漠中绝境求生的经历，围绕着记忆与生命的关系做出多维度的实验探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Best song ever. It was 史上最强劲的歌 Best Song Ever 来自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在 MV 当中啊，五位成员乔装打扮啊，彻底变身，有的男扮女装，有的半老半丑，他们用生命在表演。最后呢，各个成员打破了办公室 office 的沉闷的气氛，带领大家跟着史上最强的歌动起来，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 MV 的创意很好啊。你们这个年底不是各个办公室啊，各个公司都会有这个年底的这个派对吗？是叫派对还是叫年会啊？嗯，你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创意哈。办公室大家都是这个穿着正装啊，准备要办公室开始，很安静，然后跟平日一样，突然一首最强的歌《Best Song Ever》响起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各种变装哈，然后这个公司的这个年会就开始了。那这个挺好的 ID， 挺好的创意哈，可以这样试一下哈。以后大家慢慢养成习惯了，一旦这个办公室觉得太沉闷了，大家就可以放这样的歌就嗨起来哈。哎，老板那边别对我有意见哈，我们这档节目叫什么不知道，我叫什么不能告诉你，很好玩哈。其实我觉得一个公司老板适时呢给员工一些这样的福利哈，也不用花太大的成本哈，让大家可以提高这个工作的热情哈，然后提高工作效率，很好的方法。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哎呦，不好意思，不小心又说出来了，不要记恨在心哈。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满满的都是回忆的味道。闭上眼睛，听听这首悠悠的歌，好像又把我们带到了回忆的最深处。还是那个曾经青春懵懂的时期吗？还是那一段青葱岁月吗？还是那个留下了很多感动、很多泪水的时光吗？最美好的时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